Runway 妈妈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不甘做家庭主妇、义无反顾追求梦想的女士啊。有感林宥嘉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提示大家我们要为自己而活，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大小说家》当中。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个周五呢，我们继续的跟随电影《蚁人2》去到旧金山。来到旧金山，你会发现好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 Lands End 迷宫，这个地方呢位于旧金山的西北角，三面环海，可以说是欣赏金门大桥门径的绝佳地方之一。以令人赞叹的无敌的海景呢和历史遗迹闻名的，它是在一块突出的悬崖顶上，有人说你从上面看呢很像是外星人留下的痕迹，但实际上却是一位艺术家在2004年的作品。他用石头建成了这座迷宫，代表了他迂回婉转的冥想思绪。后来人们呢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呢会跑到这里用灯火去点亮迷宫，而用灯火点亮迷宫这样的方式，如今呢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来旧金山打卡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去的 Lands End 迷宫。刚才说到会用灯火点亮迷宫，想象一下，现在是晚上，有篝火，有舞曲，你可能是灰姑娘，也可能是白马王子。跟随 Twins 和容祖儿一起全副武装，跳舞的舞，舞动起来吧。 享受一切美好。手机请把 Jamie Yeah 是个 body 音乐自然到了兴奋剂来个搭配就是你的武器一个一辆全副武装开始是个 party 很开心的难过的种种走开 Yeah yeah 把过去的未来的放到现在的现在 Yeah yeah 这个世界规则就对到重来 And you come Join me Dreams We're ready to fight Hands up Hands up 略带 hiphop 味道的一首全副武装，来自于容祖儿和 Twins 他们三位的合作。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极易的入脑，非常简单的 hands up hands up， 听了很多遍之后忍不住的你会跟着他一起来唱起来，感觉有一点小小的轻佻，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 sexy 的感觉。私底下容祖儿、钟欣桐和蔡卓妍他们三位呢是好朋友， 据说经常一起成群结队的出去吃吃喝喝玩一玩，寻求各种各样的快乐，但是在工作上呢好像始终没有一次合作。而关于认认真真的做一件工作上的合作呢，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有过很多年的想法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终于在《全副武装》这首作品当中，三位私下的好友在音乐作品当中呢呈现出了他们想要的一种态度。据说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尝试的机会，会是什么样的类型呢？大家可以慢慢的期待了。接下来这首作品呢，现在感觉是慢慢的旋律，一会儿是舞曲还是走心风呢？让你短暂放空，但同时男生和女生的 vocal 又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欧美的新作。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开启旧金山之旅啊。去到旧金山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怎可以不去，这里呢被誉为是美国西部最美的公园没有之一哦。公园内的自然景观非常的丰富，经过10000年前冰河的削切，形成了这里陡峭的崖壁以及绵延的峡谷。来到这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你喜欢攀岩的话，你可以把这里当作是攀岩者的圣地，酋长岩、半圆顶峰随意选。如果你喜欢看瀑布的话，你可以站在739米落差的优胜美地瀑布之前去感慨，原来柔弱的水竟然可以如此的气势磅礴。如果你想要再静一点，再放松一点，再放空一点的话，可以来到镜湖前。水平如镜的湖面倒映着天空群山，又让人寻找到心里的那种宁静和和谐的感觉。总之吧，来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你会发现在这里可以找到不同的状态， 生活在公园内的动物呢，也是百分百的纯野生的，漫步期间呢，期待着和人类的各种各样美丽的邂逅。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变得平和了，然后你的思绪就又开始活跃起来了，突然间呢，可能会想到一些往事，曾经假装的时刻。 呼吸着一种孤独的味道，心跳在你沉默以后慢慢的被淡忘掉，我笑了笑，反正你看不到，我要的幸福遗落在你怀抱，当爱睡了觉，那些最初的美好早被你搁在一角，街上拥挤人潮，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记忆停不了，穿过独立的心跳，穿过想你的味道，我只想不被打扰， 蔡依林的很多慢歌作品唱得很走心，这首假装其实有一些年头了，当时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你的一些往事？你有没有曾经单曲循环过？ 爱情关系当中，无论是男是女，应该都会有过假装的时刻吧。那种假装，有的时候你也不明白到底是为谁而装，是真的是为爱情本身，为自己，为对方，还是也不明所以。但凡有过这样假装的时刻，听这首作品你会更加的入戏啊。据说酒令蔡依林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一边唱一边进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的种种的具象环境当中去，然后呢泪水就开始在眼眶当中不断的打转。而情到深处的时候，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是酒令真的哭了。假装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舞娘》当中，《舞娘》这张专辑真的是诞生出了不少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除了《舞娘》，《马德里不思议》、《假装》、《新型圈》、《Mr. Q》、《开场白》、《最终话》等等哈。一晃也已经是12年前的专辑了。好吧，继续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恶魔岛。恶魔岛呢，位于旧金山湾内，四周是冰冷的海水。之所以叫做恶魔岛，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号称美国第一的亚卡拉监狱所在地。凭借着天然的海水屏障以及高耸的崖壁、坚固的岩石，还有用钢筋水泥搭建起来的监管设施呢，这里可以说就像恶魔岛三个字本身一样，非常的恐怖喽。曾经这里关押的是美国社会当中最残暴的一些囚犯，但是如今被改变成了旅游景点，喜欢猎奇的朋友们可以前来感受一下非同一般的旅行体验。当然爱看电影的朋友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很熟悉，比如说在哈利波特当中遍布摄魂怪的阿兹卡班监狱就是以这里为原型进行设计的。哦，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哦。X 战警当中的金刚狼被关押改造身体的军事基地呢，也是取材于这里。所以身处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落好像都似曾相识。而如果站在旧金山标志性的地标科伊塔，站在这个地方朝北眺望，你会发现背后呢又都是繁华的都市，远方是固压于黑中海中的恶魔岛，景色可以说美不胜收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我觉得跟恶魔岛的这种风格还挺搭，整体好像是一种暗黑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压抑，有一种无奈，包括演唱也是荡荡的往下沉，但改造之后很美好。流浪在云端念着你，我进了人都不说

受高空槽及切片线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量较小，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早上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日前，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开展，113件套四王作品在故宫文华殿亮相。开幕式上，流展的高山流水古琴声让展览更显清雅古韵。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透露，故宫正在确定具体事项，招募古琴志愿者在文华殿中现场演奏，曲目契合展览主题，抒发山水意趣。这次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不仅优选了艺术造诣高的绘画精品，同时又选择了能够体现四王化学思想的作品，比如王建的《四家灵气图》、王元祺的《神丸气足图》等等。特展持续到10月30号，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持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后可以免费参观。另外，昨天在故宫武英殿开幕的《瓷艺生辉杨学棒作品展》是武英殿改称为陶瓷馆后的第一个展览，展出当代艺术家杨学棒的101件陶瓷作品，以长卷、组画、斗方等形式重现。浙江籍当代艺术家杨学棒的陶瓷艺术作品，通过调配矿物质原料，运用勾、涂、点、画、拍、染、烤的手法，形成新印象派陶瓷艺术风格。展览持续到10月5号，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可以免费参观。最后再来关注2019科技预见艺术下一代文化科技展，昨天开展。主办方展出 AR 建筑、增强互动、虚拟过山车等新科技项目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科技联合实验室及科普基地联盟两个全新概念和商业模式。展出内容还包括 VR 足球、残疾人电子书、音乐搜索引擎等多个项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有时候快乐就是非常简单，即便旋律比较复古，但依然听起来还是会觉得开心。 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游戏生物，去跑往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先去告诉我， 在生活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组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只渴望你的我们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 我喜欢你快乐，来自于 Elva 萧亚轩早期的作品了。那个时候的 Elva 的中低音会更加浑厚一些。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直给。如果快乐需要我共襄盛举，告诉我不要太客气。收录在16年前的专辑 For You 当中了，这张专辑呢也是 Elva 当时的第四张专辑。11点38分，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吧。今天主要去的是旧金山，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嬉皮市区。海特街呢是美国嬉皮士运动的发源地了，直到现在依然是全世界嬉皮士文化爱好者心目当中的圣地。街道两旁大多呢是维多利亚的建筑，被涂上了各种各样鲜艳的色彩，所以走在这里你会发现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路标以及建筑风格，包括人的穿着打扮，夸张非常有个性。涂鸦作品呢也是如此，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街小巷啊，披散着头发头戴鲜花的人呢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有人闲聊，有人唱歌，有人弹吉他，有人露出发自内心的那种自由和随性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整个人好像变得更加的自由灵动起来了，好像俏皮一些。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花花华晨宇最新的一首作品，叫做《寒鸦少年》，还挺有趣的，听听看。 像一出默剧，视线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哇，声势好长啊，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的走。哇，拉开了双肩，瞄准飞。 傻瓜， 哇，收拾好。 就像在看一部剧，画面感非常的强，也非常的丰富。这是一首比较纯粹的中速硬摇的作品，来自于花花花晨宇的新歌《寒鸦少年》。寒鸦大概比喻的是一个少年的孤傲的样子。整首作品当中，尖啸的吉他、沉重的鼓机以及雄厚的贝斯线，电气化处理后的华晨宇的人声呢，更加的抓人，充满了未来感。摇滚看似是一种最喧嚣的方式，但其实这种最喧嚣的方式也是往往在表达一种孤独和脆弱。歌曲的主歌部分呢，充满了暗色的戏谑，华晨宇呢用一种冷静当中掺杂了调皮的音色，诠释出了一幅暗夜之下的好像有一点诡异的画卷。然后紧接着到了副歌部分呢，从唱腔到旋律也是层层的推进，最终蓄力爆发，重拳出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行程继续。最近几天很喜欢听老歌，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很多歌手都有诠释过，但是当你在听到苏芮版本的心痛的感觉的时候，好像还是可以被他深深的抓住。那种心痛的感觉还记得吗？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眼泪？ 的信任，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流泪。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 那种孤独，那种冷清，那种暗色调，傍晚一盏微弱的灯光，把那种心痛的感觉诠释得很到位。你可以进入到情绪当中，又不会太哀伤。继续吧。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伤悲。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想你啊，这一份冷漠，它掩盖了我心动的感觉，它浸湿了我。 时间过去的真的是非常的快啊，这一首心痛的感觉收录在34年前苏芮个人的第二张专辑蓦然回首当中。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感慨，不要再唏嘘了哦。11点49分，带上音乐去旅行，继续的开启旧金山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迪扬博物馆。迪扬博物馆呢，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但它最大的魅力呢，在于它是最美国的博物馆。怎么讲，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收藏了美国各个时期的各种艺术作品，既有为美国的历史做出过一些贡献的人物画像，也有画家用画笔记录的已经消失和依然存在的美国自然社会面貌，更有着非常简朴的镇拆派的样式以及工艺美术样式的艺术装饰品等等。迪扬博物馆本身呢，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艺术品了，它通体呢是被铜金属包围的，会因为铜金属和空气的氧化作用呢改变建筑本身的颜色，所以你每一次去都会发现好像哎，这个颜色跟上一次来又不一样了。不用有太多新鲜的感慨，这就是一种新的视觉效果。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Ariana Grande 今年带来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Get Well Soon。 Did you know it? Go and OK，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全新专辑的一首 Get Well Soon。 11点55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据说好像一到周末的时候大家就会要聚会哦，好像要吃起来哟，火锅大盘鸡哟。好啦，卡路里，